槽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FM 9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没有带脑子和手机出门的樊雪。 对，还没有戴眼镜，真可怕这个人。 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看到樊雪不戴眼镜的各个时光。对， 但好像根本看不出来你有没有戴眼镜，对吧？ 真的吗？要提醒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不要忘了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超级萌萌的嘉宾啦。 对，还有没戴脑子以及眼镜的身边漂亮的樊雪。 我当你是夸我。 对，就是在夸你啊。 可以， 我夸你的次数 就是 脚趾头都能查过来。 欲扬先抑。 欲抑先扬。对，同时啊，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M 927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接下来呢，让大家这个认识一下啊，这个刚刚樊雪说到的那位特别可爱的萌妹子， 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哎，直接给镜头了是吗？我还想多铺垫几句呢。 不仅长相萌，而且声音也超级萌。 哎，对，声音还很甜呢。 是的， 对，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我们的萌萌的嘉宾啊，会给各位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歌唱的体验啊。 以及视觉体验， 对，以及视觉体视觉上的冲击力。 哎， 一会儿再给大家卖个萌是吗？ 冲击， 然后发现直播间玻璃碎了。 哎，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就可以让我们嘉宾做几个萌一点的表情和动作，让我们大佐哥共同来挑战。 不，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其实挑战的难度会相当的高。 好，收。 好， 我们不先说。 嗯，对，先不说啊，这个给大家留一个悬念。最主要的呢，大家不仅仅可以通过声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更推荐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找到挑战新歌声，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啊，还有很多好玩的环节等待着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严佳美。欢迎佳美。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佳美，今年22岁。 哇。 没了 ，没有了， 没有了，就这么多。 嗯，我不敢跟他大声讲话，因为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我觉得我声音好粗啊，跟大老爷们似的。 跟佳美学一学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女生， 做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你还是回归你正常的样子吧，谢谢。 不好意思，打扰我。 这个不像你。对啊，也这个刚刚佳美呢只是跟大家简单的打了个招呼啊，就是我拿到了她的个人简历以及活动的经历，可以说 非常丰富。 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有着她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优秀。 不该承受的优秀。 就真的是很优秀啊！简单这个抽两条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好的。 在2016年呢，微博校园红人节的主播评审，并不是主播，是主播评审。 哎。就当评委了， 对，是当评委出现的。 嗯， 在这个2017年啊，山东省话剧院咱们这个大学生戏剧节当中参赛啊，这个参演了《玩偶之家》的这个女主，哇，这个饰演当中《玩偶之家》的女主娜拉海尔茂啊，并且荣获了最佳女主的提名。对，而且还有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校园红人盛典荣获最具商业价值潜力的红人，哇， 那。 最具商业价值潜力， 商业价值， 嗯， 是最能赚钱的意思吗？ 嗯，是一只潜力股， 可能是吧， 潜力股， 可能是吧，就是你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获得这个奖项吗？ 可能因为就是微博这边一直是在从事那个电商行业嘛，可能是他们觉得我有潜力做电商，主要是我图P的好， 最容易火，是不是？换句话来说，就是最容易火，对吧？ 可能是吧。 这个在不该承受的年龄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优秀 和美貌 还有智商你想 和可爱， 你看看这可以了。我们的剧本里没有写这么多词，不要挑战我的词汇量好吧。 就是女孩子之间的互捧模式你不太懂。 那好，谢谢你。对，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跟大家细细的分享分享来自于我们佳美身上的这些小故事啊，以及获得的这些奖项。那么接下来还是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哎，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这个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佳美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歌曲？因为我们每天晚上的 C 位主打歌呢，都会以一个周榜以及月榜，还有年度盛典的形式，最后汇总给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收听收看我们这周一推荐给大家的我们的这个 C 位主打歌的音乐排行榜啊，这个如果有推荐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然后参与一下后台投票。对，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呢，我们的佳美带来的是《奇妙能力歌》啊，这个原唱是陈粒的。 是的。 对，这个佳美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其实我想说一下，其实我唱歌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 一般。 现在社会就需要我这种唱歌不好但是胆子大的人。 唱歌不好但是胆子大，有胆子就够了啊。 对。 OK， 那接下来。 还有美貌也能。 对，还行了，不要再夸了。你是不是感觉我坐在这半天？ 不是，是每次只要一说到这种事情，我就会说，虽然我唱歌不是，但是可以拿什么来填补一下？对。 那你拿什么来？ 拿智商啊，智慧。对， 当真的吗？我不想diss你，你知道吗？ 我们听歌吧，好不好？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佳美，第一首歌曲，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奇妙能力歌》，一起来听。 想要的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 着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第一首歌曲啊，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奇妙能力歌》，来自于我们的严佳美。 奇妙能力歌听上去一首非常奇妙的歌，为什么把它作为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呢？ 因为我平时可能是虽然我是学舞蹈多一些，但是我比较喜欢听民谣，我觉得安安静静坐在那唱歌的人都很有魅力。 那这首歌算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民谣？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对这首歌的感触，或者说触动到你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很撩， 很撩。 而且你刚的表情也很撩。 没有没有，就是 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对，是就是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小的一个牢笼里，不敢去释放自己。可能民谣这些更偏向于自由的东西，会比较让人喜欢吧， 表达真实的自己。 对，就是真实的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己。 对，也面对着充满欲望的自己。 对， 我想要你，是不是？ 没有啦。 樊雪，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深刻了？ 我觉得啥？鸡汤博主就是我。 鸡汤博主就是你啊。可以啊，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佳美啊，奇妙能力歌，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打歌曲，同样呢也是会放在我们每周一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音乐榜当中啊。如果大家喜欢刚刚的声音的话呢，也可以去为他投票。 是的。 对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了佳美的这些活动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要说第一条是以主播评审作为首先推荐的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你想一下啊，一个22岁的姑娘，如果你要说她是作为微博主播或者是说某个平台的主播出现的话，这个其实还蛮正常的，在现在这个社会，对吧？ 是的，毕竟漂亮，会说话， 对， 差不多。 对，这个就对这个其实门槛很低，作为主播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主播评审这个就不一样了。 嗯， 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这其中的某些经历，或者是 一六年是我，其实是我刚刚开始直播，那时候我还在大学嘛。然后其实最开始直播就是想赚个零花钱，但是 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这是最开始，但是可能做了直播之后，好像就是开辟了自己一个新的一条道路吧。 没想到， 对，就是一切都是没想到，也不是说火了。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行业，包括后现在从事就是演艺行业，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金融数学专业。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再重新说一下你的专业。 金融数学。 金融数学 经常就是那种学习特别好的理科女孩。 你 get 的点只是学习好，你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你看一看， 金融学 和数学 怎么了呢？ 分别放在单独的行业里边，这两科已经是非常高难度的了， 是 还把他们俩结合在了一起。我现在有点不敢相信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的智商到底有多少。 毕竟我们大学里是不学高数这种东西的，是不是？ 其实我们 十以内加减法都不会的。 是。那我要 毕竟我是不会的。 我们专业其实2013年之前是双学位的，但就是金融和数学双学位，但是之后等我上了大学的时候它就整合成一个学位了。 那和我们后来从事演艺也好，或者说当主播也好，完全都没有关系， 不搭边的呀。 对。但是我在学校里，就是因为我是我们学校舞蹈队队长，我们学院，然后我就总是带着大家去筹备一场晚会啊，或者是什么的，大家就只知道我是比较爱跳舞，比较喜欢跳舞。但是算是通过主播的这个行业，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来北京，就来参加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选秀节目。当时第一次来北京，然后接触了这一系列，我就发现其实自己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想艺考，我妈不同意，我妈说学习那么好别浪费。 好气啊， 学习这么 好别浪费，好气啊这句话。 没有， 虽然我承认吧， 虽然我有天赋，但是我学习太好了，所以不好意思， 我 还是好好学习吧。 没有，主要是我妈妈觉得小地方的孩子就是走这条路很难。 对，这个也是很多中国家长的一条想法，固有想法，这个很正常。 我也是小地方来的，但是我妈妈就很现实啊，我妈妈就知道学习不好嘛，是不是？ 学习不好， 你还是走这条试试吧。 是，甭管干嘛呢，以后有口饭吃，别饿。 反正学习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哎呦，真的很不容易， 同命相连，命苦呀。 真的很不容易，就以前没有从事过，没有接触过。 对， 那学舞蹈有多少年？是从小童子功吗？ 我是从小的时候是学民族舞 啊，我也是 啊。然后就是 你不是跳二人转的吗？ 我是学民族舞和古典舞的。 哦， 懂吗？ 还是二人转？ 气质在啊，我看得出来好吗？ 好，又到了女生的商业互捧环节了。 对，女 生之间的， 我要不先去边上待一会儿？ 可以的， 你们俩等这个夸完之后我再回来。 哎，可以的，学民舞。 对，然后后来就是上大学之后。因为大家都比较流行，像学校的演出跳民族舞就比较少了，因为又不是舞蹈专业， 现代， 然后对，又去学就是爵士韩舞，这么学下来也有4年了吧，4年韩舞差不多。 哇哦， 这个能坚持下来也是很厉害的啊。 是的， 作为童子功舞蹈， 而且学舞蹈本身真的很难很难。我是坚持到初3，后来就不再学了， 就放弃了，因为身子骨不行了。 哎，对， 我就一直是因为我学的专业，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 可是学习太好了。 不是，上大学就一般了，就是，但是还是想 学习一般好啦，听到了吗？ 就是想该学习还要学习，但是我觉得兴趣爱好不能丢。 对， 这样 兴趣爱好不能丢。然后后来就把自己从舞蹈上面所获得的这些兴趣啊也好，或者是然后就把它拓宽到了你的直播上面。 对， 我还以为你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教大家金融数学。 没有。 那现在毕业了吗？ 毕业了，今年刚毕业。 毕业了之后现在从事的事业也好，是有关于演艺事业还是 演艺事业？对，我想把兴趣爱好当做我的专业。 对，我们刚才也说到有参演这个参赛作品《玩偶之家》，而且饰演的是女主，而且在2017年还参演了《网络大电影一夜书图》， 一夜书图 是吗？饰演的是女主哦。 都很厉害的两个角色啊。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慢慢来细聊啊。 哎， 这个刚刚各位听到了我们今天佳美的第一首歌曲奇妙能力歌，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我们的严佳美啊，一个学霸，一个网络红人，一个校园红人，一个舞蹈红人， 这个词汇量就别难为自己了， 就很 唱歌吧， 红人。OK， 接下来这首歌啊，《七月上》来自于我们的严佳美，一起来听。 哎， 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臆想，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消失神的伪装，消失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窗，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是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臆想，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消失神的伪装，消失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窗，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七月上啊，这又是一首风格相类似的歌曲。 是的， 真的可以看出佳美挺喜欢这种民谣歌曲的。 对， 慢慢的，慢慢悠悠的。那性格呢？我想知道。 就我不是这样性格的人， 其实不是， 对对对， 就只是喜欢民谣。 对， 平时生活中是比较活泼的吧。 对，我贼能闹腾， 贼能闹腾。 那这跟左哥有的话聊啊。 我没有，我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是不是 真的吗？尊弟吗？ 我也是。 但是，那肯定是有直播经验的人才会有。我发现佳美的镜头感特别的好。 嗯， 当有给他有近镜头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哪个角度最好看。 而且 时不时的卖个萌之类的。 对，而且不知道刚刚大家如果在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啊，这个可以去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佳美。真的，除了这个美貌和美貌和快来一个词， 可爱， 还有高学识之外啊。他的镜头感，包括就是在唱刚刚那首歌我想要你啊，或者是说刚刚那首七月上的时候 的， 真的那种小可爱小俏皮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带范儿，是不是？ 专业的。 对，人家是专业的。 我唱歌其实挺吓人的，我觉得。 怎哎，为什么用吓人这个词呢？ 就是 是之前有人评价过你唱歌吓人吗？ 没有没有，我一直觉得我唱歌就是永远有自己的调，永远不在人家调上。 哎，但公平公正讲，调是有的。 是吗？哎呀，这我今天最最开心的那个。 这比夸你好看还好呢，是吧？ 就因为夸你好看这个事情总是被说， 总是被说。 但是说你有调，是不是看？可能 说我有调的人主要不多，这么有品位的人不多。 没有啦，还是好听的，很可爱。 没有啦，你不是这么有品位的人。 你看都瓢了个嘴了的， 瓢了。对，我们继续说回刚刚那个话题啊，这个在2016年微博校园红人节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说过，你是在2016年的时候刚刚开始成为一名主播，然后怎么就会变成校园红人的主播评审了呢？ 那个时候就是也是跟 也是大家投票， 咱们微博那边有一些合作 啊， 然后也是这种投票类的，我自己报了个名。我就是真的只是在网上随便一看，然后我就自己报了个名。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的，我就进到了全国前20强、然后我就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决赛。我妈当时还说我是不是被人骗了。 打电话的时候，喂，你好，我们是微博红人的，说吧，要打多少钱？我们不是骗子。 就是他们，我当时也挺惊讶，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离开过家很远，尤其是一个人。我读大学也是在山东读，在济南读大学，就觉得其实我可能还是因为我胆子大。我妈就一直担心是不是让人给骗了， 然后就单枪匹马的来北京。 对，我就自己来北京了。 哇哦！ 然后就来北京，就是参加那个节目嘛，那个一个活动，然后就每天，活动是真的，真的。 对，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是真的。 然后就可能就是在其中的表现也会得到一些老师的肯定，然后就后面就可能在这方面就更顺利一些。 哎，其实我想知道比赛的时候都会比什么类型的？ 也是这种跳舞，然后表演，演了个小品。 啊、 你还记得当时演的是什么小品吗？ 就是那个宋小宝那个《最后宫佳丽三千》。 你当时演的是哪个？ 唯独宠爱你一眼。 就是我就演那宋小宝。 自毁形象的那种。 对对对， 那肯定佳美是平时生活的当中是一个自带喜感，可能是比较活跃氛围的，在朋友当中是这样的。 对对对，我就 活宝类型的。 啊，对，是。就我朋友就说我贼乐呵， 贼乐呵， 就跟我在一块的。 哎，我们山东人为什么一股 为什么 左歌腔呢？ 不是， 听起来东北话更多一点呢。 真的呢？ 不是，其实我普通话挺标准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带跑偏了。 不是不是，就是我觉得东北话自带喜感， 啊， 就好玩， 幽默感会更 是的 更强一点的嘛。对。 怎么点？山东话咋了？山东话也很有趣的。 全国各个方言的话都很好玩的嘛。 是啊。 我咖喱更啊！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位严佳美啊。好了，我说回来， 行不行啊？ 对，刚刚啊，这个佳美的演唱了两首歌曲啊，《奇妙能力歌》以及《七月上》啊，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她首次作为主播评审以及她第一次这种真的。现在想一想，佳美胆子确实挺大的。 是的。 你想一想，一个女孩在上大学的时候，从山东单枪匹马的来到北京，参加一个被自己妈妈认为是骗人的比赛。 哎，从选手到当评审，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嗯，对， 爽不爽？ 老爽。 哎，那你还记不记得你评价的第一位选手？ 就是 你作为评委的第一次评判。 其实我当时没有说话。 嗯， 我就是我们有那个投票的那个，就是 默默的打了个分， 对，我就默默打了个分儿。我觉得我还小，我就不掺和人家，我不嘚瑟。 那后来有没有给你这个说话的机会？ 没有， 应该也是有，就是作为评审一直都没有说话。 有说话，就是可能就是 对，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好好好好， 就这样， 加油加油加油， 谦虚。 对，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也真的是刚刚开始，我觉得没法评价。 那现在的话肯定就得多说两句了，是不是？ 有这机会我肯定使劲说。 那给你10秒钟的时间简单评价一下我们两个。 我先评价这个小姐姐，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 好，评价完了。 那 然后呢？ 我很满意。那 评价一下我们两个，就直接给我跳答了， 跳过去了。 好了，我懂了。 不会评价男生。 哦，行，说帅就行了，谢谢。 超级帅。 没有人说话， 聊不下去了。 OK 啊，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以及非常好玩的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好，一会儿见。真的就一小会儿。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说一会儿是不是就真的一会儿？ 真的是说一会儿就一会儿，看我们说话多诚实。OK 啊，欢迎大家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还是大佐。 哎，大家好，我还是依然没有带脑子的樊雪，没有带脑子和手机。对，今天 但是你被嘉宾夸漂亮了呀。 哎，那就值得了，够了。 对，只剩下漂亮的樊雪。对，还有我们今天超级可爱的小嘉宾佳美，欢迎佳美， 哎， 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佳美，兔， 兔，为什么 第二遍？ 哦， 你这样我会怀疑你就真的是不是学霸这事儿呢？ 没有。 哎，不，你不要怀疑一个在生活中自带喜感，或者是说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疯疯癫癫的那种人。 你点我呢？ 比如说像我， 对，你是点我的吗？你这给自己的词汇量不足找借口。 对呀，你看我们这类人都是这个高情商、高智商， 哎， 对吧？就很厉害。 接着你还能再说什么词儿？我看。真的是，哎呦，真的是，就不太行就算了，还要一直找借口。 知道啦，真的是。 聊不下去了。 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在干嘛？ 我要提醒大家左下角 现在的镜头给的是，哎，刚刚镜头还在我这儿，尴尬。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当然也不拒绝小礼物。 哎，如果你想点歌的话，我们嘉宾或者是左哥愿意的话，也可能会给大家唱哦。 不愿意。 吓得我们嘉宾往我这儿使劲瞅， 五音不全的嗓子。那如果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F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晚上呢，请到的是我们的网络红人严佳美， 欢迎可爱的小姐姐。 对。接下来还是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啊，真的光看歌词就很甜。 哎，看歌名就够了。 光看歌名和歌词就够了。OK， 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佳美，下面这首歌叫做和你到老，一起来听。 在我心头绕，见到你第一眼觉得一切都好，我开始注意起你角落的背包，这是恋爱的记号。教室外的街道我们一起逃跑，课桌下的纸片你我约定的暗号，牵着手一起漫步亮了的操场，看影子都会笑。可以到老一起开怀大笑，世界的纷扰带着勇气陪你出逃， 一步步一点点走到天涯海角，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骄傲，和你到老一起开怀大笑，成长的烦恼伴随年轻的美好，每一件感动都那么讨巧，人们说的永远我要统统都为你做到。风来有一句话还在我心头绕，见到你第一眼觉得一切都好，我开始注意起你角落的背包，这是恋爱的记号，教室外的街道我们一起逃跑，课桌下的纸片里我约定的暗号，牵着手一起漫步亮堂的操场，看影子都会笑，和你到老一起开怀大笑，世界的纷扰带着勇气陪你出逃，一步步一点点走到天涯海角，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骄傲，和你到老一起开怀大笑，成长的烦恼伴随年轻的美好，每一件感动都那么讨巧，人们说的永远我要统统都为你做到。和你到老一起开怀大笑，成长的烦恼感谢勇气陪你出逃，一步步一遍遍走到天涯海角，只要你在你身边我就骄傲，和你到老一起开怀大笑，成长的烦恼伴随年轻的美好，每一件感动都那么讨巧，人们说的永远我要统统都为你做到。 和你到老，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哎。 我也是，很甜很甜的小姑娘唱着很甜很甜的歌。 嗯，哎，真的佳美，我还是很好奇，就是你所喜欢的音乐类型还是以这种比较平淡或者是说甜蜜一点的歌曲的类型为主吗？ 其实还真不是，我平时既听摇滚又听 rap。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其实 不太会唱，所以 来 对，因为我之前有唱过那个 rap 嘛，就是人家说我唱变味儿， 怎么 就是因为我声音可能偏甜， 人家是说唱，哎，你是说， 对，就到我这就味儿就变了，就有点甜，就是可能没有人家声音的那个那么有磁性。 哦， 就是就可能。就要比较 强，你是想模仿一下吗？ 强劲，我不行的，就可能比较强劲的一些歌词，让你说的 对对对， 就很甜很软。 对，其实我明明很使劲在说。 哎，这就让我很不服气。 为什么？ 因为就我曾经就是因为说话声音比较大，然后嗓门比较粗，就我没有发火，没有生气，可能就会有人会觉得啊你好凶啊，或者 对啊，我每次都是这么觉得的。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被大家误会了，今天要解释一下，反正不是脾气不好，只是嗓门粗了那么一点儿。 你要让我怎么接下面这句话？ 就承认嘛，坦然接受这个事情。 不需要夸你的吗？ 不，你要为之前就是可你以为的我对你的 diss， 然后谅解我 啊， 是不是？ 我还得谅解你。 你可能还要给我道个歉呢，万一你又误会过我的时候呢，是不是？ 真可怕。 但是女孩子有一个甜甜的嗓音，真的，我觉得就很 适合给加分的。 对，很容易就让大家觉得有好感，就觉得很容易相处，甜甜的，很可爱的那种，不像我们这种 但是粗音大嗓相对来说会给男生一些 当兄弟的 感觉， 当兄弟的稳定。 哎，真的我不知道现在在收听我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的男性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假如说在你面前坐了两位女生的话，一个是佳美这样的，一个是樊雪这样的，我们不看脸光听说话的话当然首先这两个姑娘长得都 不错啊。 啊、 哦，对这个，然后光听说话， 你等会儿你到底想得罪谁？ 我谁也不想，打个比方嘛。对，然后就是光听说话的话，我会就是更首先会去接触樊雪、嗯、 啊，真的吗？ 会， 哥们儿是不是？ 对，就是感觉起来会接触。 同性 轻松容易一点， 好像在接近同性一样的那种轻松自如，是不是？ 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和猜想。嗯，当然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可以 diss 我。 我不会原谅你， 欺负你。OK，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佳美的演艺生活啊。这个刚刚跟大家分享完了她的主播生涯之后呢，啊，现在还是在继续做主播吗？ 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想 专心 学 习，专心学习，专心演戏。 对， 对 对对，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呢，也是获得了山东省话剧院这个玩偶之家的最佳女主角提名啊。这个话剧也是能演得好的啊。然后之后还演的我们的网络大电影《一夜殊途》 嗯， 同样也是饰演当中的女主角。 那演话剧和电影，你感觉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差别？ 话剧是要求演员在台上可能动作幅度啊声音一定要尽量的就是夸 张 化，夸张、 嗯、 对，因为要让台下观众 你要照顾所有的观众， 对，台下观众不可能看到、嗯、每个人都看到演员脸上的那个情绪变化，一定要用肢体和声音去告诉他们我生气了、嗯、对，就是这样的。 哎，我觉得好难让别人觉得你生气了。他刚才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生气了， 来，樊雪 就很可爱。 来一遍， 我生气了 啊！好，我知道了。 我真生气。 原来我是 我好凶哦。没吓到你吧？ 没有没有。然后就是、嗯、像电影的拍摄，因为它会分很多，就是很多次拍嘛，一个镜头不过咱再拍下一次， 嗯， 可能是对台词的要求什么的没有那么严格。我个人觉得话剧对演员的演技要求会更高一些。 更高， 对。 那是不是在演话剧的时候可能更紧张一些？ 对，话剧也是现场直播嘛。 嗯，对， 电影是可以后期制作的。 电影可以后期制作的呀、嗯、包括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对吧，这样的它是可以的。但是话剧舞台上面你展示给观众的就是那一面。 对， 那这是去年的事情了， 对 是吧？ 对对， 这两个全都是去年的 对 参演经历。 嗯， 那我们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经历或者说学习经验，在一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费劲，或者说觉得有些小委屈？ 其实委屈是有的、嗯、因为很就是因为我没有经过专业的演员的那个培训、嗯、 有没有被导演骂过？ 嗯，被骂过，肯定是被骂过。但是导演会骂，但是他也会教， 嗯， 所以只要虚心学习就好了。其实我后来也有就是想参与也有想参与各种网络剧的拍摄， 嗯， 然后去年也是在《国民老公》这个剧，就是男主是熊梓淇熊老师。 嗯， 我当时是，其实那是我第一次进正儿八经的大剧组。 嗯， 然后我当时只是想去学习学习，抱着学习的心态去跟了个组。 嗯， 然后就 没想到。 对，然后就其实觉得这个，就看他们演戏嘛，想看男女主是怎么演戏的，然后剧组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嗯， 想知道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其实是去体验过了之后，才知道其实自己真正喜欢的还是这方面的行业，这个行业吧。 嗯， 就是在看到了这些种种的艰难险阻之后，还是决心定下来， 依然热爱。 对对对， 哎， 去年夏天我都晒得黑的，我妈都不认识我，在剧组待的， 还挺努力的一个小姑娘。 是的。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的。 哎，这个包括现在很多成年人、 嗯、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我真正想得到什么。 这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我觉得又肯吃苦、 啊、 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并且为了愿意为之努力并坚持的人。 我怎么要把这期节目留下来？ 漂亮、哎，真的？为什么？ 作为他的黑历史，以后红了怎么办呀？ 是吗？ 哎， 对，以后这个等佳美真的这个出演哪部剧作的时候，然后我就把他唱歌的视频发到网上。 嗯、你这么一说， 我特别想跟他一会儿加个微信啊。对，我没有带手机。 嗯，对，你还没有带脑子呢。哎，怎么办呢？这是 怎么的呢？ 脑子也不带， 聊不下去了， 就来上节目。 今天不是我的场， 开玩笑啊，开玩笑。对，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呢还是我们每天都会有的一个特别好玩而且惊险刺激的环节， 最期待的环节， 最期待的一个环节啊，叫做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这个我们每期的嘉宾呢会准备一个自己的强项，或者是我们节目组呢给嘉宾设定的艰难险阻啊。这个有的人会选择歌曲的改编，或者是选择歌曲的翻唱。对，但是我们今天佳美选择的是 最高难度的。 哎，没错，这真的是最高难度的 选项。但是因为我没有童子功，其实是没在怕的，是不是？ 嗯。 那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如果准备好的话， 首先让我们先听一首歌。我要去把表演区收拾一下，然后给佳美腾一个可以施展的尬舞空间来啊。 好的， 这个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来欣赏我们佳美的精彩表演， 一起来听。 OK 啊，这个一小段歌曲过后呢，让我们现在又把我们的视线回到我们的表演现场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佳美给大家带来的现场尬舞的实验。我说是尬舞，但人家表演的肯定 我们真的就是跳舞。 对，我们真的就是跳舞啊。接下来这首舞蹈像话吗？ 这个文化， 这支舞蹈叫做 What's Love， 献给大家，一起来听，一起来看。 爱，可爱，可爱，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啊！ 是的，天哪，我一个女孩子看的都有点脸红哎！ 真的假的？ 是我刚才还跟着比划了两下，就觉得她是那种小女孩，很可爱的在跳舞。我就像一个就是老阿姨，也不是老阿姨，就像一条老海带一样， 像一条 抽搐。 你等一下，我要重新捋一下这个形容词。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比我雌雄还可怕的 老海带的抽搐。 老海带， 你不觉得特别形象吗？你竟然说我雌雄。 不，我是说比我雌雄更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乱用词呀。 层次是不是跟你层次不太一样？ 对呀，我雌雄是我说出来好吧，但是你这个老海带是什么意思？ 你就很爱 海边上快晒干了的那个 快晒干了的老海带是吧？对，真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环节啊，也是我们佳美精心准备的，叫做 What's Love 的一段舞蹈。 是的， 哎，如果大家 累不累？ 还好， 对，应该是呼哧带喘，拿东北话讲叫呼哧带喘。 呼哧带喘， 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连唱带跳的一段，当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严佳美，毕竟啊现在才刚刚22岁，而且刚刚进入我们的演艺圈。 我们俩这不约而同的做了个这个手势。 对，这个以后的路还很长，而且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努力和学习当中啊。我们也相信，虽然说今天作为佳美的第一段黑历史啊，由我保存，但是之后 有那么黑吗？ 还好还好，灯光打的，强行圆回来。 做主持人真难呀， 真难呀。对，以后佳美肯定还会拍出很多精彩的。话剧也好，影视剧创作也好，也是非常期待佳美的表演啊。这个以后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影片，然后之后作为另外一个角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OK， 现在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3啊。这个今天的分享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个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非常感谢佳美的卖力演出，以及快给这个 进镜头。 快给个近镜头，来，刚刚那个动作还有个嘟嘴呢，这背就 拜， 可爱， 这给人难为的呀。 这会儿镜头就是不切走了， 就是、 准备着让他来卖萌十连拍，是不是？ 行，那个留给我们的严佳美最后卖萌十连拍啊，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的亲爱的，话都不会说了，我还得看着佳美的十连拍。对，非常感谢我们各位的亲爱的，我们亲爱的各位的。 我们亲爱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欣赏佳美的十连拍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明儿见，拜拜，祝大家晚安。